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，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斗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暗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，88864427，8886442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方林哥笑声完了，这才说：“各位啊，《三国演义》我看了不止一次，听书唱戏举不胜数，对那里的故事情节、发生的事情，我可以说了如指掌。你们还记得曹操领着83万人马打算过江平东吴，结果孙刘两家合手火烧赤壁，使曹操83万人马全都完蛋了。后来曹操走花荣道，遇上关云长，一时曹操这才得以活命。当时曹孟德是什么心情，咱是旁观，只能是看一看而已。现在我才领会到曹操是什么滋味。我冯林阁不敢比古人，但是大同小异呀。我的心不是滋味，寓意呀，九只手这个狗娘养的，他端了我的老窝，我们俩是势不两立。我且不死呢，你们可以给我作证，将来我东山再起之时，我找这个狗日的算总账。但是使我最寒心的、最难受的，还是张雨婷、张作霖呢、这小个子年纪不大，是奸诈多端呢、把我给耍了啊，把我给玩了。你们都知道，世间我两次见他，我要求两家携手对付于毅， 按我原计划，我怎么能有今天？结果这张小个子自食其言，给我摆了个迷魂阵，我比傻的还傻，我就钻到套里去了。我上了当，我受了骗了，我呀，我成他妈傻小子，我叫他把我耍了。我是个人吗？我冯林哥说到这儿，把巴掌抡起来，啪啪，又抽自己的嘴巴。基金存砍抄袭就劝的把他手给拉住，大哥大哥，哎，人这一辈子不容易，什么事儿都可能遇见。再者一说呢，张作霖也说了，他不是故意看你的哈哈笑，他有难言之隐。日本人要侧翼迂回袭击他的后方，你说人户籍不为偏呢，他不得为自己考虑吗？所以事情有了变化，这才没派兵。拉倒吧，我知道你们哥俩跟他一个头磕在地下了，你们是好朋友，别看你们哥俩在我身边，你们呢是人在曹营心在汉，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？说日本人想要抄他的后方，那叫借口，那叫瞎话，他无非是想看我的哈哈笑，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。你们哥俩记住，我冯林葛迟早要找他报仇，张小个子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我们势不两立。把这哥俩说的这脸呢一红一白的，也不好再多说了。冯林葛发了一顿酒疯啊，弟兄们，你看我这一吵吵，这一折腾，我这心痛快多了，不然的话就把我憋死了。明天咱们争取到哈尔滨，后天就找裤子灭佐夫大校，可是咱们这个队伍得整顿整顿呐，大家换换装，别让人家笑话咱。我管账的，手里还有多少钱？ 当家的，多的还五六千两呢，拿出200来。冯林葛把这200两银子给了吉金存砍抄袭，兄弟，多谢你们的盛情护送，走吧。俩人一愣，大哥，我们怎么能离开你？哎，得了，别演戏了，你们心里的清清楚楚的，还用我挑明白吗？二位啊， 你们跟张作霖一个头磕在地上，多头之后异性手足，你们呢对我跟他来比较，还是对他亲对我薄？你们留在我的身边一天，我一天睡不好觉，我一天吃不好饭。说实在的，我怕你们给张老嘎子当内应。你说当着五六十人的面，他把这事儿一掀开，这哥俩实在是无地自容，浑身是口，难以分辨呐。基金存眼泪掉下来了，哼吧，话说到这儿，您甭往下说了，我们现在就走。走可是走，两个山到不了一块儿，俩人常有见面的机会，你一旦有什么困难，只管跟我们打招呼，我们二人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迟早你就了解我们是什么人了。 哎呦，多谢，好嘞，有你们二位这句话，我就领情不过了。 不过二位贤弟少坐片刻，我每人敬酒三杯， 你说这酒喝什么滋味？没办法喝吧。方林阁给他们敬完了酒，把身子往前一探，二位贤弟，我说个典故，请你们回去对张作霖讲一讲。大哥，什么典故？你们哥俩听没听说两雄不并立？我把这个典故啊给你们讲讲，我要求你们二位如实的给张老嘎子也讲讲。行，那么您说吧。各位愿意听的都听听啊。在列国年间，河北有一位名士叫焦秋树，此人武艺精通，胆略过人。他跟吴王阖闾交情之厚，每一年都要到姑苏去看望吴王。单说这一年，他骑了一匹伯龙马，跨上自己防身的大宝剑，又动了身。正赶上六月的天气，太阳好像一把火伞，不仅人困马乏，而且干渴的要命。焦秋树马行到黄河，打算呢饮点水，没有想到这黄河里边出现一个水怪，这水怪一爪子把伯龙马拽到水中。焦秋树大怒，拉出宝剑，不顾一切跳入水中，跟这个水怪大战了三天三夜，终于给马报了仇，用宝剑把水怪给斩了。尽管如此，焦秋树也身负重伤，最明显的把左边这只眼睛被水怪给抠下去了。因此焦秋树养了几个月的伤，伤势好了之后，这才来到姑苏城。由于他晚到一步，吴王跟手下的众朋友文武大臣就问他，你今年怎么来晚了？另外你的左眼睛怎么没了？焦秋树长叹了一声，哎，别提了，是这么回事。他当众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后来焦秋树说，那也就是我，要换个旁人呢，就为了水怪了。我跟他大战了三天三夜，翻江搅海，终于我把这个恶魔给置于死地了。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，焦某是天下无敌的英雄啊，我这武艺也太精通了。大家听完之后无不挑大指称赞，称赞焦秋树是盖世的英豪。谁知在人宠之中有一人冷笑，这个人手指焦秋树说道，姓焦的，你太有点自显其能，夸夸其谈，真是恬不知耻。众人惊看此人是谁，原来是著名的刺客，叫月离。各位听说过月离吗？列国年间有三大刺客， 月离赐过庆忌，专诸赐过王僚，荆轲赐过秦王，他乃三大刺客之一啊。月离冷笑着说，姓教的，你已经打了败仗，而且损失了一只眼，你就应当感觉到惭愧，反而大言不惭，夸夸其谈，真是无耻之极。你就没听说过吗？真正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，于日斗不眨眼，于人斗不惧弊，于兽斗不受辱，而你呢，截然相反呐、啊，真叫人可发一笑。我希望你今后在这种场合，你免开尊口。各位请想一笑，我希望你今后在这种场合，你免开尊口。各位请想，月离当众羞辱了焦秋树，那焦秋树哪受得了，因此拉出宝剑要与月离当场比试，结果被大伙给劝解开了。为此焦秋树不服不忿，告诉月离，你等着我，今天晚上夜半三更天，我到你的住处找你去，我非杀你不可。就这样，宴席是不欢而散。焦秋树怎么说的就怎么干。就在这一天的晚上，他浑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手提杀人的宝剑去找月离。结果到了月离的住处一看，他是大吃一惊啊。但见月离的三道房门全都大开，到了床前一看，月离只穿了个裤头，是仰面大睡，鼻息如雷，一点防范都没有啊。焦秋树不忍地下手，把月离给唤醒，指着月离的鼻子说，你有三该死。一，你当众羞辱名士，头一条该死。二，今天咱们俩约会好了要决斗，你不加防备，这是二。第三，你明知道我来杀你，你把三道门都开着，故意藐视于我，有这三条你是该死。但是月离反唇相讥，他骂焦秋树有三缺德，说焦秋树头一眼人前显圣，傲里多尊，自显其能，自夸其德，一缺德。第二，你来到我的家中不叩门，随便来到我的床前，非非即盗，行为太轻飘了，既不读书也不识礼，这是二缺德。第三，你愿意杀就杀，愿意斩就斩，你何必把我唤醒呢？你无非是叫我在你的面前求饶，你不敢杀我，你是变相的胆小，看来你不够一个名士，因此你三缺德。这番话说完了，焦秋树无言可对，把脚一跺，是仰天长叹啊、哎、两雄不并立，有月离何必生我焦秋树。他把新衣横是抹脖子自杀。这件事千百年来成为一段佳话，这就是两雄不并立的典故。 冯林哥说完了，把酒也喝下去，对吉金从砍朝喜说，你们听明白这个故事没？我跟张作霖就是当年的焦秋树和岳离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呀。只要我东山再起的那一天，我必找张作霖算总账。你们走吧。冯林葛这家有学问啊，当初咱说过他是秀才出身，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为生活所迫失身为道，那胡子里头也不是没人才啊。说的吉金从砍朝喜面红耳赤，好吧，大哥，金石良言，宁可肺腑，我们一定把你的话转告给张作霖，也就是了。就这样，哥俩起了身了。路上无话，回到赵家庙。到赵家庙一看就一愣了，呀呀，人都哪儿去了？冷冷清清。跟值班的守卫人员一打听，这才知道张作霖率领大队赶奔广明山，火拼九只手于毅，没在家。吉金村砍朝喜一听，心说，兄弟，你胆儿可也太大了，那于毅乃是五大少头把金交椅，有东洋人给他撑腰，你这点人马怎么能碰得过他呢？要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得了啊。因此这哥俩借了50匹马，带着50名弟兄飞马赶奔广明山来找张作霖。要论理说那么大的广明山哪儿找去，哎，但是也好办。就听见西北方面枪声大作，密如暴豆一般，哟，这还在激烈战斗，背不住我兄弟在那呢吧。因此二人催开快马，带着50名弟兄赶到出事地点，正好遇上张作霖、田小凤被困在当中。这俩人一见就红了眼了。砍朝喜外号人称叫砍大刀，这把大刀片是左右不离啊，老在身上背着，今天可有了用场了。他把刀拉出来，大吼一声，闯入重围，远的用枪射，近的用刀砍，真好像削瓜切菜一般。一个冲锋杀散了9只手于毅的人马，从重围当中救出田小凤、张作霖。张作霖也不知从哪来的劲儿，飞身跳到吉金村这匹马上了，哥俩同乘一匹马，田小凤蹦到砍朝喜的马上，就这样冒烟吐火，一直离开了广明山，平安回到赵家庙。到赵家庙上午9点多钟了，人们早回来了，一看大队长张作霖、田小凤平安回来，可把大伙乐坏了。但是发现张作霖、田小凤也挂了彩了，不过呢伤不那么重，包扎包扎，上点止血和止疼的药就算完事儿。张作霖做了个总结，这一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，把9只手于毅全部的积蓄给拿出来一多半，在院里的胜利品堆积如山啊。